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67面，467面第二行。第二行，以上身显四事无碍，重重无尽，不可思议法界。这一篇宝莲佛光，显示出莲花遍世界啊，我们要懂得他表法的甚深意趣。啊，莲花放光，啊，光中化佛，佛又为大众说法，无论是见光，文明啊，听法都得殊胜的功德利益。极乐世界往生的人，特别是待业的，业障是怎么消除的，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前面我们提过多次，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没有看到有第二种身份的人。待业往生的凡夫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所有菩萨都证得三不退。第一个是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啊，决定是大乘没小乘。第三个是念不退啊，念念去向无上菩提啊。我们细心去观察，那是一个学校，那是阿弥陀佛的大道场，戒引十方一切众生到那个地方去，保证你成佛啊，一生圆满成就啊。这个事情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啊。我们在极乐世界没有看到有国家的组织啊，没有看到国王天王啊，大臣，没有看到这些，也没有看到士农工商啊，只是看到这经典上告诉我们的叫佛跟菩萨，教学不中断啊，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快速成就 啊，他方世界修行，时间是论劫算的，这无量劫。啊，到极乐世界很快就成就了。啊，确实。幕后念老在这里做的结论。身行四时无碍。啊，重重无尽的不可思议的法界。这个几句话只有华严经上有。啊，所以西方净土啊，是华严的核心的。啊，华严经最殊胜的这一环，啊，这个环节就是极乐世界。啊，而极乐世界的光芒，极乐世界的影响，极乐世界的成就，啊，与华严无二无别。啊，甚至于华严海会四十一位菩萨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图啊，都随着文殊复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太稀有了。啊，毗卢遮那佛看到这个情形没有不高兴啊。啊，怎么文殊普贤这两位大弟子把所有的人都带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但没有障碍还欢喜还赞叹。这是我们要深深去体会，要认真去学习的。啊，什么原因呢？到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快，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啊，在华藏世界修学还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从初住到等觉。啊，也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淘汰得干净。啊，但是在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的原因，我们就能体会到。讲经、教学、文法没有间断。啊，我们一般讲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自自然然不知不觉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啊，这个在一切经里头释迦牟尼佛都没讲过，只有在华严在无量寿经。啊，所以这是诸佛如来帮助一切众生慈悲到极处啊，我们不能不感恩啊，不能不认真学习，往生真正报佛恩啊，不能往生那就辜负佛恩，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了。下面这几句话很重要，佛界中年，这一讲极乐世界的莲花，从佛心生，佛有这么大的愿，十方世界有一个人念佛要求生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就生出一朵莲花。啊，莲花怎么来？莲花真正的因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 跟佛的性是一个性。啊，还原观上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就从佛性生了。啊，因要有缘才会起现行。啊，缘有清净缘，清净缘是自己觉悟发心念佛了。啊，还有个增上缘，增上缘是阿弥陀佛。啊，以他本愿威神加持你的莲花成就了。啊，莲花放光，光现多福。啊，这个多福因都是自性。啊，自性里面无量无边诸佛比众生多啊。啊，没有缘的时候都不信。啊，慧能大师见信的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莲花本自具足的。放光本自具足的。光中现佛通通是本自具足的。遇到缘真的出现了。啊，这个缘只有极乐世界有。啊，阿弥陀佛来做缘。啊，佛佛放光。光中化佛，佛又放光。说法度生啊，重重无尽啊。啊，我们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就是说的自性。在事上来讲就是法界。法性是性的这一份，体的这一份。啊，真因。法界是相的那份，叫法相，现象的。啊，宇宙万有。啊，也就是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那真的是无尽。随着众生的念头出生变化。啊，出生是自性，变化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心性十变啊。又应着也，如是境界非仅是些妙相而已。而实具无边妙用。这是真正不可思议。这是我们真正的老家了。我们回老家回到哪里？回归自性。啊，自性的现象在哪里？在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变虚空变法界。什么时候能见到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心静则佛土净，你的清净心现前就见到了。 啊，所以往生第一个条件就是清净心呢。与念佛多少没关系，一念清净心你就见到了。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念佛要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就相应，念再多心不清净，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你心不清净啊，心清净跟佛就相应，它是清净心，它是平等心啊，它是正觉心大觉心啊，大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我们真心本来大觉，现在为什么不觉了呢？啊，这个不觉的原因就是我们迷了，怎么迷的？心动就迷了，不动就是觉了。啊，所以佛经常常用水来做比喻，比喻心啊，水要清净没有染污，水要平没有波动现象，这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照见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啊。如果水肮脏了啊，有波浪了，它这个照见的功能就失掉了。啊，我们的心就先不能动啊，动就坏了。啊，为什么古圣先贤祖师大德啊教导我们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为什么不叫我们啊同时广学多闻，要我们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修定，不是修别的啊，就是把我们的真心找回来，真心找回来之后你再广修多闻。哎，那就方便了。龙树菩萨把真心找到了。啊，他证到初地。别教的初地就是圆教初住。啊，他有能力用三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部贯通了，那就广修多闻了。能吗？真的吗？在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见证。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平常他讲经说法，后人把他记录下来，编成一本书《六祖坛经》。里面有他的行迹，也就是他一段的历史啊，我们看了之后他从学佛 到成就弘法利生，没有看到他在哪个讲堂去听一次经，没有这个记录啊，也没有记录他在哪一个禅堂去做一支香，那没有这个记录啊，那其他就更不用说了啊。唯一记录的他听经闻法的，就是五祖忍和尚召见他，半夜三更啊，让他在方丈室，就对他一个人讲《金刚经》大义啊，应该是讲到四分之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开悟啊。开悟之后就不要讲了，他全都明白了。啊，发达念《法华经》念了10年啊，他念《法华经》3000多遍了，《法华经》的分量很大了，一天能念一部啊，啊，3000多部是10年了，不知道《法华经》的意趣啊，到南华区参拜六祖啊，拜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啊，六祖看得很清楚，等他起来就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你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你有傲慢，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就说了，他读了3000多部法华经，六祖问他法华经的大意，答不出来，啊，他反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啊，你念3000多遍嘛，应该背得很熟了，你念一段我听听，《法华经》28品啊，他念到第2品，六祖说行了，别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法华大义，他开悟了，再拜就头着地了，这禅经上记载的。那么我们就是明了龙树菩萨如何用3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全通了，不就这个意思吗？一部经要看多少，看2-3页就行了，不要从头看到底了，哪这么麻烦呢？啊，这部经讲就是你念给我听，啊，念个几句全明白了，不必再念了。那个大藏经3个月能不能通？能，没问题。啊，这是什么？广学多闻，祖师教我们那个恩德不知道多大，不是限制你。是让你具足这个觉悟的能力，然后你再去看啊，一看就通达明了啊，没有这个能力不能广学多闻。为什么？广学多闻你所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这现在人讲知识，知识不管用啊， 啊，知识是非常有狭义、狭义的、狭隘的，啊，而且往往有后遗症，啊，智慧没有，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绝对没有后遗症，啊，智慧从哪里？从戒定里头来的，啊，叫你一门深入，这是戒律，你必须得遵守，啊，你就是念这一部经。不可以念第二步。啊，反复的去念，目的在哪呢？目的是得定。让你心整个定下来，心不往外面跑。这是一种方法，是修定的方法。啊，有个一般人中等根性的人，大概三四年心真定下来。得三昧了，再有个三四年开悟了，啊，悟了之后，老师把广修多闻这个门打开了，你什么都能学，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接触，啊，成就你什么？成就你厚德智。后得知什么？无所不知。啊，你没有根本智，根本智是般若无知。那是根本智啊。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佛菩萨教人。无尽的慈悲，这里面有真的爱啊，啊，帮助你成就你，那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啊。最忌讳的就是没有得三昧之前广修多闻，全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所以古人的标准，开悟之后啊，才可以博览群书啊，广修多闻，成就后得智。啊，这个方法只有大乘佛法里头有。佛教传到中国，把这个方法带给中国了，儒也学到了，道也学到了。那知道这个方法好啊，这儒道他也是从走戒定慧的路子。啊，非常可惜的。现代人不懂了，跟着西方人走，啊，今天社会问题，地球灾变问题，知识解决不了了，啊，解决不了，赶紧回头找老祖宗学智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是老祖宗那一套比现在人厉害啊！现在人怎么比都比不上他，老祖宗是绝招啊！他的本事是明心见性，啊，在娑婆世界如是，在他方世界也如是，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全走的是这条路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 我们念佛还是这条路啊，叫你老实念佛就是持戒啊，这一句佛号念到底，经学不学没关系啊，等你开悟的时候，你经自然通了啊。那我们今天不是用念佛来修这个修定慧，我们是用读诵来修定慧，行一样道理啊。你把整个意念就集中在这一点，就是佛讲的啊，一教经上说的智心一处无死不办啊，你要把心集中在一点上。心是智慧，心是光明，光明不能够照十方啊，照十方那起作用的啊，像阳光普照是十方啊，给一张纸它就透不过，如果这个光要是集中在一点啊，变成极光，钢板都穿透，多厉害！那集中在一点呢？是智心一处，无私不办呐！啊，佛菩萨、老祖宗是教我们把这个心的力量集中在一点，集中在一点，你得定，你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之后，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多省事啊！啊，心要集中一处的时候，极乐世界是老家，什么时候去都行。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那要有人问，我把心集中一处，能不能治我的病呢？当然能。我们读这么多经，没有听说极乐世界哪一个菩萨生病的，没有，没看到过。要有，释迦牟尼佛一定会说出来。啊，不但没有，他们不需要饮食了。啊，不需要睡眠了，啊，无欲没有了，财色名食睡他都不要了。我们要好好想想，极乐世界人都不要了，我们如果要，要就错了，要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人要的我们要，极乐世界人不要的我们也不要，志同道合啊，你想去人家那边鼓掌欢迎你啊，他们要的戒定慧，他们不要贪嗔痴他们要的无我啊，不能有我，有我是错了啊，真正做到无我，真的我才找到了啊，执着这个身是我，真我找不到了，这是假的，认假为真，错了啊，有真果，真果是自信啊，自信清净圆明体，那是真果 啊，所以念老这几句话叫我们应该注意，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佛跟我们讲极乐世界这些境界啊，不仅仅是讲的妙想，它有妙用啊，说微妙法，安利众生于佛正道，正是真实之理啊，故知此界真实智慧之所开显，习是真实之际无为发生。把这部经上三种真实都说到了啊，真实的利益，真实的智慧，真实之际啊，真实之际就是自信的离体啊，它的相是智慧啊，是真实智慧，它的作用是利益，真实之理啊，三种真实总结起来就是无为发生啊，这是真我，真能做得了主宰，真正得大自在。慧素云：凡西方净土以莲华为佛寺，一名莲华藏世界啊，小本就是阿弥陀经啊，跟观无量寿佛经深说之，对这个事情讲得多啊。啊，今经慧书所依的无量寿经的本子是魏译的，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业以此皆一真庄严啊，以这个来做总结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无量庄严啊，用莲花了啊，我们千万不要看到莲花就着了相了，那你就错了啊，你要懂得莲花的意思，莲花叫一尘不染啊，出污泥不染泥啊，现在是清水里面它也不染水啊，污泥代表六道，水代表四圣法界，设法界丝毫都不染啊，莲花开在水的上面，表这个意思啊，我们常常用纯净纯善来形容它这是佛的境界，这是真实的，绝对不是假的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身没关系，不要紧啊，像莲花一样，它从物理上长的，你只要不染它就行了啊，真正能放得下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放下之后你心清净，清净就是禅定，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界，它要吃饭呢，能解决吗？当然能解决 功夫深的人，自信里面的智慧福德显现啊，业障重的人也不怕。为什么呢？道理搞清楚了啊，世间人所求的这三样东西从哪来的？世间人求财富啊，谁都想发财啊，求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啊，走遍全世界，我问过人的啊，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族群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我问这三样东西要不要，没有一个人说不要啊。那每个人都喜欢呢、啊到哪里求？佛告诉我，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你去做，准定得到，而且什么越施越多。三样都增长啊，真得大自在啊。啊，确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是什么？没有坚信的时候，佛教给我。啊，坚信之后不用这个了。啊，我向西方极乐世界全是自信，自信成就。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啊，极乐世界的人，凡是往生得佛力加持，在极乐世界也不会很不会、太久的时间。啊，全都觉悟了，全都进行。啊，也换一句话说，业障都消除了。前诸品中一多闲事，但应了知极乐具体是四事无碍不可思议法界，跟华严经完全相同啊，离四无碍大天经有，但是四事无碍只有华严，只有极乐世界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加上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像往生论上讲的29种成就，我们前面学过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升到极乐世界你就完全明白了。我们看后面这一篇，觉证即果第22啊，本品总结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净智明和，净是极乐世界的境界，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智能证，净所证，明和就是证的意思啊，智慧跟境界融成一体，因果如如啊，因果是一不是二啊，因如其果，果如其因。诸往生者 内无取舍分别啊，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取舍，有分别。取舍是执着啊，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第一大关，很不容易突破。突破之后啊，菩提道上确实就一帆风顺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执着呢？因为执着有根果。佛法的学习，头一关是破我执。不但是大臣啊，小臣须陀环我执就破掉了啊。所以你要看修行人啊，看他的功夫，不看别的，别的靠不住啊。一天念多少部经，磕多少个大头啊，念多少多少声佛号啊，或者做多少支香，都是样子。问他什么，他还执不执着生死苦了，还有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只要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还执着生死苦，他是凡夫，道道地地的凡夫啊，他怎么用功修行都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但他修的是福啊，修行得来的是人天福报啊，那出不了三界啊，出三界一定要把我执放下啊，确实没有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啊。你看须陀洹的条件跟大乘华严经上讲的实性菩萨初性位的条件相同的啊，五种见惑断。第一个身见，他不再以为身是我啊，那身是什么呢？身是属于我所有的，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那什么是我？在世间六道轮回里头，一般众生讲灵魂，那灵魂不灭，身有生死，灵魂没生死啊！啊，这本书上所写的，这很多人看过了，《开洒经传》，东征中国之谜，2100年。开沙大帝派了这个军团侵略中国，他没福报，全军覆没在中国啊！可是这一批灵，这鬼军呢，鬼兵呢，不是人间的，现在还很活跃，2100年了啊！这个将军是凯撒的第三个儿子，三王子附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你看，这个高先生 把它写成一本书，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高先生是当地永昌县统战部的科长，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事情啊！啊，好奇啊，去调查，越调查越觉得不可思议，不是假的啊！人编不出这个故事出来，也没办法演出这出戏来啊！所以以后啊，他决定把它写出来。啊，那么外国附体这个事情有没有？我问外国人呢，有，中国有，外国也有。啊，外国最普遍的是催眠，啊，催眠确实能让一个人在催眠当中啊，说出他过去式，再过去式。啊，生生世世的他都能够说得出来，那这个身就不是我了吗？不要执着身是我，你就不造罪业了，造罪业全是为了这个假果，误会，这么大的误会啊！所以是灵魂是我，这是世俗人讲的。佛法也不能说不承认，也不能认为是真的啊！为什么呢？灵魂出不了六道轮回，实在讲他不灵，他迷啊。孔子在一席词大传里面讲得好，孔子不讲灵魂，叫游魂啊，你跟他说，游魂为变，精气为物。啊，游魂很恰当，为什么？他的这个活动力太大了，他不是静止，他动的。啊，而且动的速度非常快速。啊，游魂啊，他的范围是整个六道，这范围太大了。啊，在佛法里说什么？什么是自己？灵性是自己，不是灵魂，灵性，就自性是自己。啊，明心见性呢，把真的自己找到了。啊，见性，那真的把我找到了，找回来了。啊，那个我能做主宰，那个我得大自在。啊，就真我。不是没有过啊！我们现在误会了，把这个假的身体当成过啊，样样为这个身体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错了啊！所以头一个把这个看破啊，第二个边界啊，边界是。现在讲的相对对立啊，给一切众生不对立，给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物不对立，为什么？一体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一体里头找不到对立了啊。第三个戒取戒，第四个见取见，合起来我们中国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这是错误的。一切诸佛菩萨没有成见啊，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经典告诉诸位，它根本就没有意思。那说佛有什么意思？凡夫有意思，佛没有。佛所说出来没有意思，所以它里头含无量意。我们有意思就是一个意，不能变成两个意思。 哎，没有意思，它有无量意。啊，这经典确实如此啊。啊，你看，它能可深可浅，可大可小。啊，一部经讲一年也讲不完。啊，在佛法里面讲无量劫都讲不完。啊，这话都是真话，佛不骗人呐。不但一部经呢，一句一个字讲无量劫都讲不完。为什么？他从自信里头流，自信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确确实实，我们从最小的来讲，它里面所包含的是整个宇宙。啊，佛经上有两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叫借此纳须弥。芥菜籽啊，芥菜籽很小啊，像芝麻粒一样啊，可以把须弥山装在里面。芥菜籽没放大，须弥山没缩小，它就能装得进去，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个是大小不二。啊，不二，所以才能装进去。啊，佛讲，这是我们前面经学前面都过，一毛一尘的微点。啊，毛是汗毛，汗毛断。啊，尘是极微之微。那微点就更细了啊，也许就像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小光子，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圆满的，一样不缺。啊，你讲那个无量界也讲不尽，就是那么一点，我肉眼还看不见。那、啊、我们讲七小无内，它是不是最小的？不是，普贤菩萨能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里面还有这个小微点，微点里面还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点，微点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科学家没发现，科学家现在只发现这个微点，没有发现微点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没发现。啊，普贤菩萨了，他能就会进去啊。那个里头有世界，有十方诸佛如来啊。啊，他去拜佛，去闻法，去参学，这是自信的微妙啊，自信的不可思议啊。啊，然后我们就明了了，为什么这一些诸佛菩萨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所得到的你无法想象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你所得到的是大圆满，究竟圆满，彻底的圆满。啊，你不究竟的，你没有见性，你得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是非常有限，局限在一个点上。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 我们才觉悟到啊，人不能不见性啊。啊，你要不见性就大错特错了。啊，见性可不能留念这一个身体啊，不能留念局限在这一个地区啊，啊，这是我的家，错了。什么是你的家呢？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家。啊，我们搞这几件物质当个家，你说可怜不可怜？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是自己的身，是自己的家，是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啊，这个时候自信里面的慈悲心才生出来。啊，为什么？你会爱一切众生。啊，自自然然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信。回归自信是什么？恢复他的健康。啊，好比我们身上啊，这个细胞啊有了病毒了啊，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把它治好，恢复健康。众生轮流在六道啊，就是我们局部里面的不健康啊。为什么那么热心去帮助他恢复健康？自己呀，不是别人啊。啊，要是别人可以不管他了，都不是别人，是自己。啊，我们常常讲这个话还是不能贴切，一个生命共同体。啊，还有个共同，说的更贴切的话，一切生命的一体。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一报真报是一，不是二，永远不能分开。啊，所以无分别重要，要在日常生活上去练，不要有分别心，不要有执着心，你的清净平等就现起来。清净平等里头有乐，故为受最上快乐。啊，你不入这个境界不知道啊。佛经里常常形容禅悦，悦是喜悦，是快乐。啊，在禅定当中的快乐，那个喜悦，人间天上之乐都不能比。啊，我佛经上这样说法，一般人不相信。啊，为什么呢？他没见过，他没尝到过，所以他不相信。啊，胡晓林老师昨天给你们的报告，印光大师这个十念法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你真正做到了，这里的有法喜，那个里面的快乐喜欢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只有你自己真干就知道。那也是属于禅悦，功夫浅的，越深就入一心不乱了。这是一心不乱的边缘呢、啊， 边缘你都尝受了，深入进去那个快乐，你就相信了。所以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那是真的，不是形容词啊。那就是禅悦。禅悦是个总名称。学佛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禅悦的？个个都有。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修什么？全是修禅。所以世尊在大集经上告诉我们，念佛是什么？无上深妙禅。我们冷静想一想世尊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念佛法门是无上深妙禅，它是真的。可惜现在人不会念，就是念佛不能摄心，禅是能摄心。无论是什么法门，只要摄心就是禅。念佛要能摄心，它怎么不是禅呢？读经能摄心，读经是禅。素习能摄心，素习是禅。禅就是能摄心。你看大势至菩萨讲得多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能说不是禅吗？无上深妙禅不是佛随便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禅悦能治一切病。病痛无非是我们细胞染上了病毒。禅定能够让这些病毒通通恢复健康状态。那这禅能治病。这从根本上讲用心念来调整呢、这就治心一处啊，用心念来调整，不但调整你的身心，可以调整宇宙甚至这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星系在星系当中运行，你都能够控制它，都能调整它，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呐。佛说的话不是假话。为受最上快乐，住正定居，绝证结果。这个话说的都肯定。你决定证到结果，就是究竟妙觉位。真真实实，无上正等正觉。没有再上的。华严经上讲妙觉位，弥陀本愿究竟圆满。阿弥陀佛的心愿是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人人都证得妙趣佛果啊，他的四十八愿给一切众生做助缘，帮助你啊，你只要真正发心，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你决定成就。这一篇要给我们说的大意，我们看经文：佛赐阿难，彼佛国度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加持，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这极乐世界啊，什么都没有，最上快乐。啊，给诸位说清楚，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不缺。你什么都有啊，还有一些欠缺。啊，什么都没有了，你就得大圆满了，什么都不缺。啊，随心所欲啊。啊，那个心不是我们这个心，我们的心有念头，它是真心，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的成就自然的，有念头成就是从自己念生的。啊，念生就是叫意识，就识变，不纯了，味道变了。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你所得的受用是纯的、自信现的。自信怎么现的？信得现的。啊，像极乐世界，我们了解，是弥陀在因地发的大愿，五戒修行。啊，是行愿自然现的。啊，确实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这是自然的。啊，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那个现象是自然现象。啊，十法界里面才有三种现象。啊，有自然现象，有精神现象，有物质现象。啊，在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十报土里面，物质、精神现象全都是自然的。啊，要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所享受的，那就是清净最上快乐，它一样都不缺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前面这段经文，受名无分别之境相，境是境界。像是现象啊，无分别的境界现象，四名无分别之心念啊，纯熟自然现象啊。那么这种自然现象 我们科学能不能达得到？这说是达不到。为什么？科学里头有心念，没有离开心念啊，这是离开心念的境界，它达不到。啊，所以第六意识是心念的，第七识是分别啊，是执着，第六识是分别啊，我们用分别执着的心达不到这个境界。放下分别执着，可以达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还要提升一级，不起心不动念就达到了啊！这个境界你就看到了，就现前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起心动念断掉了，这就是无明，无明破了。可是你还有无明的习气，无明习气吸引出诸佛菩萨的十八庄严土，是习气见的现的，不是无明现的。这非常非常危险。那无明习气要是断掉了，断掉十八土没有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八庄严土也不例外。那就是等觉菩萨往上提升到妙觉位了，极乐世界的十八土没有了。那他到哪里去？他到常寂光去了。常寂光没有相，就是回归到自性清净圆明体，他回归那里去了，那里是什么都没有啊。虽然什么都没有，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五句话啊，在那个境界里清净，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就形容那现象啊，常寂光的现象啊。这是常寂光土啊，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回到那里去了。遇到缘能生万法啊，缘是什么呢？一念不绝，那是缘。一念不绝很不好懂，一念不绝没有原因，一念不绝没有开始啊，所以叫无始无明，无始就没有开始，这个还太难懂了啊。那我们讲因果的时候，他们有因啊，所以一念叫妄动啊，那不是真的妄动啊！啊，那有这一念不一念不绝呢，就从自性里又变出一个阿赖耶啊，一念不绝而又无明啊，无明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里头有三细相，这个三细相科学家发现了。这真了不起啊！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科学家讲的能量啊，科学家的讲的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转向啊，见分啊。第三个就是物质，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相分啊。你看，能量就是自证分， 啊，见分就是信息，相分就是物质，这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科学家今天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佛经上佛说过的啊，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它判缘的能量太大，对内可以缘到阿赖耶，对外可以缘到虚空法界啊。那么今天宏观物理学家啊，他们告诉我们啊，用精密的仪器观察宇宙啊，寻找宇宙的边缘啊，结论是所发现的宇宙是整个宇宙的10%，看到了，还有90%不见了啊！所以宇宙现象先膨胀的，膨胀到那边不见了，没有了啊！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懂得，它到哪里去了？回到长极光去了。回到长极光，科学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因为科学长极光里的它不是三种现象，你就圆不到它啊！长极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啊，就是信息现象没有，没有自然现象，它都没有，你就圆不到了。可它起作用。啊，它能生万法了，但起作用啊！啊，能生万法，这法从哪里来的？科学家说的很好，无中生有。啊，精神现象的无中生有，物质现象是精神生的。佛经上所说的，科学家到了极限，再没办法。啊，在数学对它失去效用了，这些高科技仪器对它也不产生作用啊。最后那就是佛说的唯真方知，你把起心动念放下，你就明白了，你就见到了啊。这个不需要数理，不需要科学仪器，放下就见到。放下的人很多，比我们地球上人不知道多多少倍呀！啊，这是什么？这就给我做证明，这不是假的。啊，凡是等觉提升，证到妙觉位，他就彻底放下，他就明白，他就见到长久光了，这就见自性了。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求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帮助，我们有这个念头，在长极光里面的佛他什么现象都没有，他岂不就感应切我们的信息，他能收到，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就灵性啊，灵性什么都不是，连自然现象都不是，但是它起作用啊，它收到我们这个意念的话，它有反射啊，就像我们敲钟敲鼓啊，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啊，它确实没起心动念啊，自然的回应，所以长极光里面的诸佛如来啊，跟我们有缘，自然的反应啊，科学跟哲学都没有达到这个阶层 啊，比这个阶层低一等的科学家发现了。啊，那么在这一篇经里面，两个大段，前面是讲无分别的境界，后面一段是讲无分别的心意。我们看注解，无有昏暗，我们先前的这个天空啊，常常有昏暗，啊，有很浓的云彩遮住太阳，啊，阴天看不到日光，啊，极乐世界没有，绝对没有这个现象，啊，极乐世界没有火光，啊，极乐世界也没有日月，也没有星星，啊，没有昼夜这个现象，它是光明世界，我们看到了，前面都到了，每个人身上放光，啊，那佛光更不可思议，佛光里面还有佛，化佛，化佛又放光，啊，也是重重无尽。啊，这个表示代表佛普度设法界有缘众生，所有一切万物都是珍宝所成，啊，珍宝放光，那光从哪来的？自性里头本有的光明，般若智慧，啊，所以整个极乐世界的体就是智慧，就是光明，啊，光明世界呀，按五种云意，啊，这指上面这段经文。汉无两仪，为极乐日月出空，啊，讲到日月在空中，空中有日月。康僧铠的翻译本就是魏译本，不言有无，他没说。唐仪宋仪呢，这两种本子均直言无有日月。五种本子，三个本子里头没有讲日月，啊，所以此地汇集的时候也是无有日月，啊，五种本子呢，取其多数，啊，弥陀苏超越。若何会之，把这五种本子合起来看，应该是日月虽存呐，啊，空中有没有这星球呢？有，太阳是个火球，啊，月亮是行星，自己不发光，是反射光，啊，极乐世界。空中应该有这些星球，啊，随尘，一佛即圣众， 光明隐映的，佛有光，菩萨有光，啊，极乐世界的宝树有光，极乐世界大地放光，啊，这些光明呢，可能把日月的光明呢掩盖住了，啊，像我们在太阳底下点一支蜡烛，看不到蜡烛的光明，啊，也就是极乐世界本身的光明，掩蔽了日月之光。与无同啊，有日月等于无日月。啊，那么这是莲池大师说的。而以理窥之。啊，我们就在用这个理道理来说，来度横度它。啊，窥视这个度量的意思啊，无者为真，或者呢，脱离以上，尚不假日月为明，何况极乐？哎，这是有理论依据的。啊，也还是以无日月为正数。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四万天有日月，桃李天有日月，再往上去，夜摩天就不需要了。啊，桃李以上啊，夜摩天就不需要了。啊，这欲界，欲界上面还有四，这是大层次四格，啊，斗率、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是欲界人修大福报，啊，生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不需要日月啊，何况极乐？按莲池大师之意，以理而言，以无有日月为正宗，故今经取唐宋梁夷之文，直言无有日月，与莲池大师同旨。同一个宗旨，因桃李天以上诸天皆不赖日月，何况极乐世界？啊，这是很有力的证据。又汉语曰：“无量清净佛”，啊，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也称为无量清净佛，在本经里头啊，也有称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极大明，其日月星辰呢，皆在虚空中住止，亦不复回转运行，亦无有金光，其名皆必不复现。这是汉译本的一段经文啊，也可以用它来做证明啊，证明莲池大师所说的是正确的 啊，佛顶放光了，这个光明遍照法界，啊，当然极乐世界也是个星球，啊，它的周边星球应该很多，但是都显不出光明。啊，像我们在白天晚上所看到的空中跟夜晚没两样。啊，为什么在阳光之下，阳光太强了，所有星星都看不见了。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顶中的佛顶的光明，能够掩蔽一切星球的一个明亮。啊，这个光多亮！啊，所以那个世界的日月星辰在虚空中驻止，你看到。好像在虚空当中停在了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是在旋转的啊，可是你看到的是看不出它在那里旋转啊，一步回浮运转啊，回转运行就是好像在空中都不动啊，又无有经过这个现象啊，像我们白天看太空当中的这些信息啊，要不是用精密的仪器来探测，我们肉眼看不到了。此政府临时所会之书，跟莲池大师合会的说法相应啊，彼土日月之光在甚众光中啊，隐蔽不现啊，如经云啊，本经前面我们读过，日月火柱见利耀，又如本经礼佛现光品当中说的，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菩萨有光，阿罗汉辟支佛都有光，天人有光啊，四王天桃李天光比较弱，往上它的光明可以不需要日月了啊，菩萨光明上皆隐蔽，何况日月星辰。菩萨里头尤其是大菩萨啊，极乐世界还得了吗？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换一句话说全是大菩萨，没有小菩萨啊，全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啊，他们的光明我们这个世界上别说是欲界天了，色界天也不能够跟他相比啊，是故彼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 为是常明不昏，无有昼夜。啊，这在极乐世界没有天夜晚的这个现象，啊，这现象没有了。夜无岁月结束之名，这讲时间，啊，岁是年呢，年月日，这个时辰在极乐世界没有了。这个现象没有了。啊，就此图言之，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说，其所以有昼夜年月与结束者，因为地球、月、日、啊，这个星云等等皆在运动，自转与公转，啊，这样产生昼夜、一月、一年、一节等等，啊，岁月千流啊，啊，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它不是真的啊！所以天亲菩萨讲时间、空间啊，在《白法明门》里头。这两种都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啊，不相应刑法有24种啊，时间、空间是里面的两种啊，不相应刑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仅仅是个抽象概念而已啊，不是真的啊，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如果你修定，你得到禅定了，我们一般讲你得到三昧了，时间空间就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啊，几千年前的事情，几万年前的事情你看到了，就在眼前，几千年后的事情，几万年后的事情也在眼前，你全看到了。啊，可是你要记住，你看到是现前的事情啊，几万年前现前的事情，几万年后也是现前的事情时间是假的啊，空间也是假的，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极乐世界的就是此地中风禅师讲啊，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距离没有了啊，这都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我们无法想象。今居汉矣啊，彼土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持，亦不复回转运行，是表彼土就是极乐世界，纵有日月星辰等而无运转相啊，也就是没有昼夜之别， 没有时间的侵蚀，故无岁月借宿之名。但以顺余方故，时延岁月。啊，这底下了念了有个解释，故知时间生于动，动之本呢生于念，妄念相即，故有时间。啊，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为时间只是由于人的幻觉，与此相同。啊，天心菩萨把时间列入不相应心法，就是这个意思。啊，时间、空间都不是真的。再看下面一句：佛无著作加持。底下注解说得好。亦非定言无有是者也。如前受用居住品云：所居者是禁忌严厉，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足证非定无者是也。经言无者，盖指不着加持之下。这个意思非常之好，显示出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有没有这些相？不着相啊！啊，那些人跟我们这边人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习惯上都是会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啊，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扭曲了啊，我们所见到见不到真相啊，怎样才见到真相呢？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真相大白，就见到真相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都有这个本事，他们通通放下了啊，又何况一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业障消除了。这个业障消除也就是真的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啊，这是阿弥陀佛帮助的。啊，这一放下，他的知见就跟如来相同。啊，《法华经》上说的“佛知佛见”呢，啊，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真俗二谛都要。兼顾到啊，真的是事实真相。俗的是我们的概念，我们有许多的概念啊，完全否定我们感觉的奇怪，产生疑惑，所以有时候随顺我们啊，这是善巧方便。虽然随顺，它不离谱。 啊，知离事实真相呢，不至于差距太大。啊，让这个根利的人能够会通，能够体会到真实。啊，所以极乐世界确实应有尽有。啊，那个地方人从来没有执着。啊，不会像我们这边人到极乐世界要处处去欣赏，那就错了。欣赏起心动念了，人家那再好，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去欣赏他。啊，没有。啊，但是呢，他见色闻声呢，他有悟处。啊，这些样样东西帮助你断无时无明的习气，它有这些作用，帮助你开智慧。啊，让你的智慧越来越广，越来越明朗。啊，菩萨虽然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但是没有佛见得那么样的真实，啊，那么样的踏实，他还不到，啊，还差这么一步。在极乐世界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通通是消除无时无明习气，啊，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啊，帮助你提升到妙觉位，啊，这真的说得好啊。啊，不着假释之相啊！极乐会众，这个会众就是极乐世界的居民，极乐世界大众，所闻皆是无我之身，闻即相应啊，他听到了，自己就无我了，我执啊，他就断了。就没有了，这叫相应啊！不但无我，法也无啊！这二无两种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法也不是真的。长寂光里头没有法了，连自然现象都没有啊，那是真的，纯真无妄啊！啊，所以对法不执着。啊，对身不执着，对一切万法都不执着。这个时候，起心清净，无诸分别，既无有我了，何有我之假释？这假释无所无所啊，我没有哪来的无所啊？通通不执着啊，这个境界才叫得大自在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讲不完，明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再